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1.8摄氏度。本市今天白天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扩散条件是比较有利的，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不过呢，今天气温会有所回升，而且紫外线强，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外出的话呢，还是应该注意做好遮阳防晒工作。另外呢，午后山区可能有降雨，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午后西部和北部山区有降雨，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季前西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呢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31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指数为3，中午前后感觉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较舒适。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京承高速的拥堵情况。今天早晨呢，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从酸枣岭桥呢到火沙路出口，交通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目前为止呢，情况仍未缓解，请过往司机呢注意规避有关路段。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主要环路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桥区。而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目前是从左安门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南三环路的东铁营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呼家楼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四环路的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是处暑哈， 哎， 处暑吃什么呢？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就不聊了啊，天凉快了，您爱吃点玩你就吃点玩啊，这一夏天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哎，这个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它念楚不念处的？在这儿 我小学3年级就知道了。 哎呦，我打小一直管这个字念处，然后我那会儿还自己瞎解释，我说处暑的意思大概就是处处都中暑。 啊，那好吧，我们正音一下啊，这个字呢正确的发音念 处 暑， 处暑， 处暑，就是处理啊，处暑啊， 把夏天给处理了是吧。 什么处什么什么处，这都是处 地点的时候念处。 咱不说吃什么啊，咱们说这么一事儿。今儿早上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呀，会看到很多的就是不同的 APP 的新闻呢会推送一条消息 啊， 这个标题还是挺吸引人的，当时呢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我还挺高兴的，叫共享单车违停交警首贴罚单。 哦， 当然我仔细一看呢，哦，不是咱们这儿，是陕西省汉中市的市民发现的，就那儿呢已经开始给这个共享单车乱停车贴罚单了。当然了，那儿都贴了，咱们这儿还会远吗？不管是在哪儿贴啊，就说这事儿，就是说，至少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了， 对， 就用罚的形式。虽然这个交通违规这事儿吧，罚只是一个手段， 不是目的， 对，最终呢还是应该靠我们的自觉行为。北京现在呢还是存在很多地方呢有这种乱停啊乱放，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人家公司不整理， 对，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是自个儿做的不好。 我们之前也专门说过这问题啊，就在这个平时大家上下班的路上，有时候看到甚至于莫名其妙的这一辆共享单车停在环路这种封闭式路段的这个匝道上，停在高速的这个主路边上，您是怎么骑上去的？骑上去以后您倒是想办法再给顺下来呀，自己跑了，车就扔这儿了，这实在说不过去， 玩票呢呗。还有就特可气的哈，就是前天晚上我出去遛弯儿，就那便道上哈，其实你说好容易凉快了，大家伙跟那儿溜溜达达的走走 散散步， 哎，你就发现啊，也不知道那人他怎么想的，那单车你骑完了，你说你不放到规定的地儿，那你靠边放，你或者放到树底下也行，他愣给你放到这个马路当架，而且是连着两辆，那车还挺沉的，反正我是费劲巴拉的呢给他挪到边上去了。这咱们年轻人还好，你说要是老年人走那儿的话，再拎个包什么的磕着碰着，这算谁的呀？ 其实共享单车的出现，大家我相信啊，用过的朋友都已经体会到了它的便利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很多方面的转变，但如果因为个别人这样不负责任缺少社会公德的行为，一旦让他触犯了众怒，那肯定这个东西最后就会，人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以现在整体的这个咱们说这个素质水平， 就白来了您呢， 你不适合用这个，那就给撤了，那到时候倒霉的不还是咱们自己吗？方便没了。 所以这个警察叔叔贴罚单只是一部分，毕竟警力有限，更多的还是靠我们自己使用人的维护。说到使用啊，待会儿我跟你说一事儿 我昨天下午的时候看到一情景，当时我真替那老爷子和那小朋友揪心， 有 我待会儿再说啊。 行， 好了，那么我们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服务内容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这里呢，我们有这一两天的问题呢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回复，还有呢是得到了我们的帮友的回复，一会儿我们陆续来说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这个绿萝的枝叶呀不是可以剪下来吗？说可以整个的泡在水里养吗？比如说种在玻璃鱼缸里，说这样的情况它会不会烂呢？ 您种一次不就知道了吗？这东西又很便宜，怕什么的？ 对，试试就试试是吧？ 就是。 本人种过， 对， 就是它会有烂的， 对， 但是也有活的， 对。 就是整个把它泡在鱼缸里，还挺好看的，就当水草养了。 刚一下去的时候那肯定都是绿的，然后呢生根以后呢，它毕竟它不是一个水生，就是纯粹意义的水下生的这个植物，有些叶子长期泡着是会烂，而且同时您缸里要有鱼的话，有时候鱼也会去 会吃， 哎，会吃。 但是它如果长得好的话呢，因为那里面营养成分还是挺高的， 它会冒水， 它还会冒那个新的汁， 是。 所以就像刚才大鹏说的，反正那枝叶你也是从那绿萝上剪下来的， 分的，对。 哎，您就试试呗， 对， 是吧？弄好了还挺好的，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实验，找了一个空的那个玻璃瓶，把整个的叶泡进去了，还给它盖上盖儿，我发现没问题， 没问题，对， 没问题啊。 绿萝这种植物啊，我一直觉得就是你说咱好比说公共场所啊，有些什么花什么的，你说人那种挺好，您给掐一个搁家去，这不合适啊，违反社会公德。但是像绿萝这种，尤其单位里面很多时候也都是咱们摆在这个办公区里面美化的，我特别赞同大家，就是看着枝儿长了您就剪下来掐插自己家里，因为它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来，家里也好看，这个单位也好看，哪哪都好看，布置越广越好。 它重点是顶尖优势， 对， 如果你前面那尖儿不给它老掐的话，它旁边那个大叶子长不出来， 长不出来， 哎，老是那个细细的小枝儿，所以不如给它剪了去啊。 对，多分点挺好。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他问哪有卖沙漏的，就是那个计算时间的沙漏， 啊，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第一反应出来的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这餐厅啊，就某一餐厅吃西北菜的，他们家那桌上每一个餐桌上都摆着一小沙漏， 对， 然后您点完饭之后还郑重承诺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多少分钟之后如果不上齐了菜就怎么怎么着啊，不行， 找人要一个不合适，啊， 这个好像不难买，我曾经在一些就是卖文具或者是玩具的地方看到过 两类地方，一个就是那种家居用品的商城，包括这些很大的啊，像这个宜家这类的也都有，再一个呢就是您去一些小的精品的这种日用品店，哎，它里面会把这当成一个桌上的小装饰品，有那沙子还各种颜色的， 还有那个两个在一起的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不同时间的啊，有的是三分钟的，五分钟的，十分钟的，三十分钟的，其实就是给你搁厨房，呵呵，你自己看着点，提醒你这个锅上火别过了的。 怎么那么不浪漫呀，你这不就直接奔厨房了吧，人家当装饰品摆桌上的，看看时间 像沙子一样流过是吧。 好吧，或者哪位听众有那富裕不用，您可以求购一个也行哈， 是， 但是他没有留电话啊。 嗯，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帮友他有什么需求。 哪位知道北京哪儿有可以帮助减肥的医院？以前听朋友说呀，可以针灸减肥，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我要去医院啊，美容院就算了。哎，为您这个想法啊点赞。这个不是说美容院不好，但是呢，如果您真的说是要减肥的话，首先肥胖医学上是有标准的，医生会根据您的这个体重、身高的比例，然后还有体脂率来决定您是否真的需要减肥，包括针灸在内啊，其他的我们传统上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中医减肥啊，针灸什么的更好一些。其实如果您真到肥胖症的程度，西医也是有相应的办法的，但前提您找这个正式的这个医院。如果说有严重的肥胖问题，其实您不妨就在咱们三甲医院里面挂一个内分泌科，先看一看，是就是说太贪吃了，运动少造成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啊？真的，我们说可以称之为症的情况，去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很多医院都有，这您不用说一定说就哪家医院说治减肥治得好，这没 有。因为 有 些那种真正的就是特别严重的减肥，需要采取一些比如说 手 术的手段， 甚至 那个是特别特别严谨的，需要到非常正规的医院，有资质有就是标准合格的那种啊。但是您这个说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我估计咱们帮我当中有听众应该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经历啊， 对，对， 麻烦您给说说啊。前提人家说了，人要医院啊， 不要 美容院就算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们那个孩子那个电话手表，丢在课外班了，说最后定位看了一下是在那儿。他说有什么方法能找着啊？我估摸是这样，就是好多那个孩子那种课外班、培训班，他是在一个比如商场里面， 对， 或者在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对。 能找着 不太好找，因为它那个本身定位的就不够精准， 对， 是吧？前后有时候能差着好几十米， 哎呀，好几十米 都不一定啊， 都 算精确的了， 对对对， 是吧？ 因为电话手表它的定位呢，现在大多数的这个产品，主流产品没有能够做到 GPS 来定位啊，那是能精准到就是几十米这个区域的。电话手表更多的还是依靠咱们周围的这个移动数据网络去进行定位，方圆一公里之内都是有可能的，会有一个中心点。但是如果您的这个表现在已经没有电了，像您这个信息里面所说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呼叫它，即便您定位到这一个区域一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咱们说找一块手表这个难度还是真的很大很大。 但我估计啊，一个课外班你就算是在一商场里面，再不精准，那课外班它就教室多点，它也不会说一公里吧。 但它现在没电了，它就有可能，它只是没电之前记得最后一个位置是在这儿，现在到底在不在这儿， 就大概齐是吧， 对，现在到底在不在这儿，会不会被别人捡走了，这都说不好。 如果说它在这儿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办法，家长孩子老师帮忙 地毯式搜索， 地毯式搜索慢慢找找呗，是吧？包括跟这个保洁阿姨都打个招呼哈，您给看着点。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压根就找不着了，应该怎么处理一下。我解释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因为那里面也是有电话卡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就丢了的话，是不是那个电话卡它也就没用了， 得挂失， 哎，是不是得挂失， 对对对， 或者说怎么处理一下啊。 对， 那就是如果真的您说您给自个儿一线都说好几天过去了真的没戏了，那就挂失吧。 对，安全还是第一位。 这个要是别人捡着了的话，哦，它还是能用的， 能用的， 就把里面的信息要重新更新一下。但是它电话什么的，那还能使吗？比如我这丢了，你捡着了，比如说你是一坏人 啊， 你想占为己有， 拿自己比好吗？ 啊，他想占为己有。系统， 行，可以，好， 就这个它能怎么使呢？ 电话手表毕竟它里面能够储存的啊，就是尤其孩子的电话手表，你要说苹果的那叫什么什么 Apple Watch 那些东西，那功能可能更多了。 孩子 那 不行，孩子很简单，没什么太大的危险，就是一个电话，您只要把电话卡消了，别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表您拿着呢，别人也可以搁着清零以后重新当一个就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去使。但是咱们现在有一些大品牌的国产，比如说华为啊，包括三星啊等等，这些它是可以跟你自己的那个账号去绑定 关联的。 哎，在这个关联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关联的客户端去远程遥控这个表，别人拿去了，只要它一开机就让它锁死，让它也废掉，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对，而且那个表如果充电的话，不是咱们这种 哎，对对对，专门的头那 个充电线， 对对对 啊，它不太一样，所以估计别人捡了也没用，您再等等，兴许人家捡着就还回去了呢， 对对对， 是吧？ 是 啊，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有点专业啊。他说这个鱼油啊，是鱼肝油吗？可以肯定的说，这俩不是一回事啊。他说鱼油该怎么挑？大家有好的推荐吗？品牌我们就不具体说了啊。大家如果有好的推荐呢，我们可以私信给他。就是首先这俩的区别和他应该怎么选择。这个比较专业啊，待会儿我们帮您查一查比较这个靠谱的科学的答案。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用法或用过的这种感受啊。下面这个问题也很专业，你说吧。 玫瑰金的这个， 这 家伙就越来越上档次，咱这问题 玫瑰金就上档次了， 这 一会儿就给你上钻石。 这位朋友问，玫瑰金的首饰会变色吗？怎么保养？我翻过了我的玫瑰金的这个手机壳，我看了看，好像是变色。 不好好保养的话，它会变色的。就包括一些就是大品牌的，包括奢侈品的，它也出一些玫瑰金的首饰。 对对对， 它声称啊，那个是不会变色的，就是你洗澡戴的呀，你洗手戴的呀，甚至你游泳戴的都没事儿。但是其实，如果你不好好保养的话，日久天长它还是会变色。 长时间的使用，即便是纯金，咱们说这千足金，你就在空气中、氧气中这么暴露着，接触汗液，平时握着呀、戴着不太保养的话，也会出现轻微的这种变色现象的。 保养其实就跟一般的首饰一样，就是首先您他说可以洗澡的时候戴 您要用光用水冲冲没事儿。你如果说老用沐浴液啊、洗发水什么的，就是你尽量的把它摘下来，包括那个运动的时候出汗， 对， 那个汗渍其实都会侵蚀，你就摘下来吧，就麻烦点。另外呢，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最好呢就跟其他首饰一样，把它封闭在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包在一个保鲜膜里， 或者保鲜袋里， 对对对， 你搁一什么地儿，就是跟空气隔绝就可以了，你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如果说发现了有这种变色的现象呢，其实啊，玫瑰金的饰品出现变色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如果说真的褪色了，你觉得有点不太好看了，你可以拿到一些比较专业的珠宝店做一些保养，它有那种重新电镀的那个工艺，可以帮你修复一下。 对，它本身因为是一种合金嘛，咱们说玫瑰金其实是相当于差不多咱们就是以前所说的什么 18K 金，就是 75% 的这个金的含量，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元素，保养得当还是寿命挺长的，而且呢它不是纯金的，反而有一个好处，硬度比较结实，它不至于像那些金饰品动不动就来个划痕，纯金的那种足金的 太软啊。 对，它软。 好，这是我们今天目前看到的一些新的求助问题啊。如果我们的帮友们知道信息或者知道一些答案的话呢，或者有自己的感受的话呢，麻烦您给我们发到微信里来，或者线下呢就留电话的话啊，您就给他联系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呢是昨天和前天的，我们也都陆续得到反馈。昨天有听众啊问到了，说那个他们家宝宝啊头发上长了一根白发，1岁多， 长了一根啊， 就一根 啊，他就有点担心，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说缺什么营养吗还是怎么了。这事儿我还真帮您问了，我们儿科大夫口述的意思啊，就如果说严重的话啊，当然他也没说有多严重啊，就是白头发嘛，孩子白头发出现的早有遗传因素，有那少白头嘛。 少白头1岁也太少性了。 对啊，就是说人家得综合考虑这事儿 啊，就如果你非要说缺什么营养的话，说考虑有可能是缺铜，因为缺铜会引发婴幼儿白发。但是您这一根啊，目前来说它体现不了什么太多的问题，可以观察，得往后观察。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婴幼儿出现白发的话，数量较多的话，考虑就是是不是锌元素有些缺乏。你看人家前提说了数量较多，所以您这一根的话呢 拔了就完了。 您得再慎慎，就是别着急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宝宝还在母乳喂养期间，母亲的话呢可以考虑多吃一些富含这样元素的食物，比如说孩子现在已经添加辅食了，1岁多应该添加辅食了，可以给孩子多吃一点，就是像什么核桃啊、猪肝啊、鸡蛋呀、羊肉、小米、绿色蔬菜这样丰富的食物。另外呢孩子要适当的去晒太阳。就像现在这样的季节每天15分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对对对， 当然前提得保护好孩子的眼睛。 这些而且即便您要真说补这些相应的微量元素，也一定遵医嘱去补。 检查。 对，它是非，就这类的元素都是属于人体的需要量啊，很少很少，而且这个需要量和中毒剂量之间差别不大，就差一点点，补多了反而麻烦。 对，所以您如果特别担心的话啊，您就去查。如果说您说再等等吧，不就一根吗？ 对， 您再看看，兴许过两天它变回去了呢。你说宝宝现在多金贵，发现一根白头发，哎呀，好吧。另外呢还有我们得到了专业大夫的语音的回复，就是前天关于睡眠和湿疹的问题。待会儿我们听一下啊。那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转让的东西也挺多的。这位朋友呢家里趁2台缝纫机。 哪天不多呀？能跟我说哪天不多吗？ 我们先来看这2台缝纫机 啊，都是上海产的，一个是蝴蝶牌，一个是上海牌。 当年有钱就任性。 哎，可能是 有票，你知道吧？ 对对对，缝纫机是凭票的，对，三大件嘛。 糟践了，他不是浪费那票嘛，所以咔2台。 蝴蝶牌130，上海牌100。东西呢，在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需要您上门自取，联系电话13581649498，13581649498。 这位听众啊，他有一个不锈钢的，就是适合用于厨房或者是卫生间钉在墙上的一个收纳用的架子。全新的，长是74厘米，宽是15厘米，您可以放点什么瓶瓶罐罐什么的啊。原价是220，现在是70就出手，它是在奥体东门附近。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这位朋友啊，这是宋啊，帮老人免费送给喜欢猫的朋友一只小白猫，很好看，2只绿眼睛，头的中间还有个小桃心，这长得太奇特了吧。4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电话13520987957，13520987957。接下来还是免费送的东西， 这位朋友有一套音箱免费赠送，但没说型号大小什么的啊。这个有需要的请您先联系一下看看货，东西在交道口附近，电话呢是13521329446 13521329446。这位朋友，这不是送的了啊，这回是转让的了，三把接近全新的椅子，办公家用都实用，买了没用上，我去退呢也麻烦，便宜转了，有需要的100块钱您自取，东西在西城区，电话是13225445559 13225445559。 嗯，刚才有送小猫的是吧？ 对 啊，我们这位 送老鼠的是吧？ 仓鼠，你一说老鼠，这我这起鸡皮疙瘩。 嗨， 小仓鼠啊，那一下就萌萌的那个啊。他说我这有小仓鼠免费送，因为那个小东西啊，它繁殖能力很强 啊 啊，所以咱们这以前也送过啊，有听众还挺喜欢的，专门养给小朋友的嘛。 嗯 嗯， 说有想养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啊，连桥。 啊，他名字叫连桥， 对 对对，这 好多人都念连翘嘛。 对， 来我们更正一下啊。这字念桥啊，正确发音。楚鼠跟我说，楚鼠跟我说连桥， 非给绕得晕了不可。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送小仓鼠啊，免费，电话是1336618755313366187553。 这已经有仓鼠了。咱们得配个物件吧。 嗯，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宠物笼子。 哎，你说这个猫和仓鼠配在一起， 哟，这不行，这不行，这真不行啊。 好，我们还有一个小龙猫，好像是也是送的。 嗯，龙猫稍微大点倒是还可以。用了一个星期了，这宠物笼子长是50厘米，宽是34厘米，高是42厘米，底儿有托盘，转让价20块钱。我估计这种小的也就是搁个什么仓鼠什么的啊。 嗯。 地址是在海淀的五道口，联系电话是18501976329 18501976329。 这位听众呢，他呢是有三把接近全新的， 我说了， 哦，说了是吧？ 说了， 那我说一免费送的啊，有一套音箱， 这也说了， 这你说了， 一下说的， 好吧？我刚刚在整理信息啊，没有听见。这位转让的是威达食材切割机。这应该是一大物件吧？ 这猛点儿，而且我觉得， 就是谁干装修是不是能用啊？ 这家里头你要边边角角什么的，需要把一个整块的瓷砖啊、通体砖呀、给切下来。 啊、哦嗯，行吧，有想切的没？威达食材切割机啊，ZLE-HH-10 型的，转让价就100块钱，电话是1891174093618911740936。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全新的飞利浦的鼻毛修剪器，型号是 NT9105， 50块钱转让，全新的啊，价钱不议价，说东西在惠新东桥西或者炎黄艺术馆附近，电话是13021275168 13021275168。 嗯，咱没时间啊，有时间其实可以查一下这款型号目前在网上的价格啊，您自己也可以查一下啊， 嗯、对 比一下就知道了啊。 对。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水族箱下面的柜子， 嗯， 特逗的是，他一开始写成了框子， 嗨， 我还说呢，我说这什么水族箱啊，还配一框子，这忒金贵了哈。后来人补充了一下，哦，写错了，叫柜子， 柜子，嗯， 幸亏您补充了一下，要不然咱又得猜半天是吧？又有话题聊了啊，谢谢您给补充了一下啊。水族箱下面的柜子，他说挺新的，他一直啊拿这当桌子用。完好无损、 哦、 就是哪位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您可以继续当水族箱下面的柜子，也可以继续当桌子用，说您拿走啊，价格咱商量着给吧，13718199619 13718199619。 如果您不搭配水族箱转，只是转水族箱下的这个柜子，我特想知道水族箱下的柜子和普通柜子有什么区别吗？这底下带下水口、带换气的通道， 不是那个通道应该都在水族箱下 里头、啊、 但是过去有一种水族箱就是曾几何时它还挺流行的 啊， 巨的个儿，然后下面配柜子， 对、那个、对对对对对， 然后把那些乱七八糟都放那里头， 鱼食啊什么的， 哎， 啊， 就是整体嘛，整体的、 啊、 但那个箱没了，柜子还有啊，那就这么着吧。 那种柜子其实适合在哪儿你知道，如果水族箱没了、 啊， 在门厅刚一进门的时候啊，跟客厅当小隔断式，哎， 小玄关柜也行， 对， 或者您上面也可以配一个水族箱， 对对对， 是吧？ 都可以考虑。 因为单买那柜子，如果您有水族箱的话，其实挺贵的， 是是不便宜，嗯。 好，特

反映一下啊，它是免费参观的吗？然后开闭馆的时间啊，大概起、嗯、因为刚才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我们快速的搜了一下，好像 信息不统一， 不统一，有说五块钱的，有说十块钱的， 嗯， 还是说不同的展览可能票价 不 一样 啊？ 我们请住在附近的朋友帮我们打听一下啊。还有位听众想问的是什么呢？哪里能加工银首饰？商场里面或者是商店里面，什么地方可以加工银的首饰？谢谢了。 哦、 嗯，他留电话了啊，13021275168。13021275168，就是他有银子，然后给他做成首饰，还是说把曾经的银首饰 重新加工一下？ 加工一下， 对对对， 嗯，这个要找比较专业靠谱的地儿啊。 肯定有这种，我估计反正就西四那一带，应该就有很多的这种专门加工首饰的地方。但是说哪个靠谱什么的，这个还是得有过这方面这个选择的朋友们能给点好建议。 就是您最好去做过， 对， 是吧？就看到过，他、 嗯、 确实做的还不错啊。 对， 嗯。 然后在外地玩的时候，反正净在那旅游区见着这些，估计不太靠谱。 行，也不是说那都不靠谱哈。 嗯。 但是他确实有 水深 不靠谱的，经常就是什么，就这么一个，他就毁了 整个这市场。 对， 是，嗯。 好吧，这位听众说我一个人有俩手机号，说我能开俩微信吗？ 能。没有啥还可以开啥呢。 好吧，这位呢是用餐的时候啊，不小心呢在那个衣服上蹭上了一些油迹，就油点儿呗 啊。 他说我这是丝绸的，说怎么去除 油。 其实当时您就应该处理一下，一般情况下就是蹭上油啊什么菜汁儿啊，除非个别的啊、 嗯、 像蓝莓汁儿就不太好去， 会进去。 对、 嗯、 就当时洗轻轻的洗都是可以洗掉的、 哦、 就是丝绸东西也是可以用水洗的， 嗯嗯， 但是这时间长了有些也是可以去掉的， 嗯 嗯，关键这个材质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也不太好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因为丝绸它毕竟是比较金贵的嘛， 丝绸是不能，丝绸能干洗吗？不能， 可以干洗， 也可以干洗， 有的是可以水洗的， 哦、 是可以水洗的， 就别高温就行。丝绸因为蛋白质嘛， 凉 对，凉水一定是冷水。 对、 嗯， 一般情况下就是，就建议您呢，在有污渍的地方呢，蘸一点中性的洗衣液、 嗯， 然后轻轻的涂抹一下。也有听众呢说用一点洗涤灵，洗涤灵本身就是去油的嘛， 对， 嗯、轻轻的，就是您别使劲的那个弄它啊，因为它比较柔软。稍微的搓搓，如果不是说大面积的油污，或者说那种特别不好下来的，都是可以去掉的。如果说您看着说自个儿就弄不了 啊， 您赶紧送出去，或者您找那个洗衣店问一下，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那谁说行估计也不行了， 也不行了，是 嗯，好吧，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是想求购一个二手的空调啊，他还要两台，还不是一台。电话是18618395501，18618395501。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能够定位老人的那种定位器啊，其实就是跟咱们刚才说那电话手表类似的，他通过手机能知道老人位置在哪儿。其实您可以考虑就是给老人啊，或者来一个这个智能手机。跟您的手机咱们用同一个品牌同一家旗下的那么我们通过登录这个同一个账号是可以定位到您老人所拿的这个手机的位置的。用手机来定位呢，还是比这个儿童那个电话手表啊定位要更精准一些。咱们现在其实的确也是有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阿尔茨海默症，他可能会走出去以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呢，能够在范围缩小的情况下再去寻找，的确是很有帮助的。 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老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嗯， 早上出去溜达，然后就找不着了，到下午家人都找不着， 嗯、 但是呢，刚巧他就买了某一个品牌的专门用于这种有轻微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的定位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老人的这个手表也已经有点断 电 了，但是呢、 哦、 他们那家公司的服务器是可以，我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可以追踪到，还是说剩一点电 发送最后位置，它有一个功能叫做临没电之前、 好像是还有一点电，就他担心快没电了、 哦、 然后就一直追踪的这个老人，就发现这个老人呢本来是要去前门那儿逛， 后来也不知怎么就一直溜都跑大兴去了， 哎呦， 后来又跑到亦庄去了，最后就发现那个小红点儿，就追踪那个小红点一直在移动，说很快的移动，说这肯定是在一公共汽车上 啊， 老人又坐了一公共汽车，最后就找着了啊，说这车马上到下一站的哪儿，我们去那儿找， 嗯， 把老人给找着了， 真不 就说还是有用的， 是 还是有那些用的啊。如果家里老人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目前呢就没有严重到说必须得有人看着，或者严重到不能出门的话， 嗯， 那么佩戴这么一个还是有必要的啊， 对， 好，说到老人，说一下我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 这电话我还没说呢。 哦，没说呢，你先说一下啊。 13439708272，13439708272。 我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担心一个老爷子 和 小朋友嘛，就跟这共享单车有关。 哦， 那天啊，我就看见一位，你说老也不能算老，我估计怎么也得奔60了 啊 啊，一位叔叔吧， 嗯， 骑着那个共享单车，前面带一筐，那种带一筐的。他把一个小孙女儿还是小外孙女儿啊，我估计看上去小胖丫头大概是个两岁多的样子，两三岁的样子，就搁在那个倒着搁在那个筐上了， 他 能跟孩子面对面，然后爷儿孙俩哈一边骑着还挺高兴，还聊着天说着话，当时呢街上的车流啊穿梭的也挺多的，就你单看那一幅画面啊， 挺温馨的， 爷儿孙俩挺温馨挺好的，但是你一看那全景，哎呦，我相信揪心的不止我一个人，就咱先不说这个车多人多啊会不会撞到您，您就不担心那筐它掉了吗？那个筐不是为来装孩子的， 很轻，那承受的重量一般来讲也就是2.5公斤到5公斤，孩子那分量早超了、 嗯、 再一个万一有点什么事，您一个刹车呢一捏闸，您想过这个孩子那个惯性是会冲出去的吗？ 对，有的时候就是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 侥幸， 对，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因为马上暑期也是快结束了，快开学了，尤其是在这个尾部阶段，就是基本上爸妈带着孩子什么旅行的呀休假的也都回来了，可能都得烦劳老人帮着带几天，那在这个阶段啊一定要注意，因为暑期特别是那个孩子出各种各样问题高峰的时期，我们最近在那个网上新闻也看到好多什么从楼上掉下来的，什么关车里头的等等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是，您，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发了个朋友圈，就四个字，底下有张照片，四个字是何愁何恨。照片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挺高级的一个轿车，带天窗，天窗是让您车里头通风方便，空气流通用的，不是让您孩子在那儿当检阅的。孩子从那天窗里头探出个脑袋来，半拉身子在外头露着站着，乐呵呵往那儿瞅，他大概在边上开车经过看到他就给拍下来了。我跟您拿我切身的经历说，就在咱们城市的道路上，还不是什么多偏的地方，路上可能有那些哪儿不定崩过来的石子儿，旁边如果过一辆分量沉一点的车正好压在那石头上，那石头随时可能是弹起来崩上的。我车前风挡玻璃上现在有一个坑，就是在咱们正常环路上走着，头了也不知道哪辆车压了个石头直接砸过来，把我那车玻璃给崩了一个口，它能砸玻璃上，它就不能顺着天窗上那空间飞过来呀、啊？您让您孩子探个头在那儿那么露着， 嗯， 也难怪我朋友写那四个字何愁何恨，这是您自己亲生的孩子呀，这些安全意识一定要有，规则意识不能轻视。 嗯，这种事儿就是当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 对， 我们也不希望能够降临到我们自己的头上啊。 就是、 这位听众发了个俩字儿，你刚刚那四个字儿哈、 啊、 发了仨字儿，叫免费的。 免费的 是说那个炎黄艺术馆的事儿吗？ 反正现在查有说免费的，有说5块的，有说10块的。 哦，那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确切一点的消息啊。嗯，另外呢，这位听众呢说，我这有俩字儿，叫练练。他回复的是关于午时间的问题。前天有听众问午时间怎么办啊？ 什么叫午时间啊？ 就是肩周炎。 肩 周炎、 啊。 对对对、 啊， 就是问那个怎么缓解啊？ 哦。 他说午时间啊，最好是练。但是呢不要怕疼，说之前我也有过，他是在北医三院挂的运动科，当时呢请看的是这个医学副主任，说早晨5点多去的挂的号，说一直排到中午11点半才轮到我。 哎呦， 进之后呢大夫最后给我诊断结果就俩字儿，俩字儿， 练练， 说就练练啊。 哎， 其实他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对对对 啊，这个我也问大夫了嘛，就他有自限性嘛，他其实你不管他，他 他过了那个年龄段，有些人过那段时间就会越来越好，就对没事儿了、 哦、 啊，就通过你就是你疼的时候你真的是挺疼的， 受不了， 手都抬不起来、嗯、那个时间呢，在那个阶段你要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是控制它，去缓解它、嗯、还有就是锻炼，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辙，就到这岁数了嘛，好多病就自然而然的找上门来了。说到那个沙漏啊，我们有一听特别好，他说我们家有一个30分钟的沙漏， 对， 还连接一个什么木质板是吧，想送给那位听众，但是那位听众他没有留电话， 对， 我们先替他谢谢您啊。如果他补充上来的话呢，你们就私信联系一下吧， 对，我们就不把您的电话给说出来了。 好，说到这个求购啊， 继续看求购的信息哈， 继续看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想求个儿童手推车，越小越好。您这是要，估计说不是推孩子，拿手推车推点菜什么的呀。本人住在学院路北口，联系电话呢是13034339079，13034339079。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24或者26的女士自行车，50块钱买菜用，联系电话是13522250070，13522250070。 这位呢想通过帮团呢求购苹果手机，要求是6或者是6S 的，内存呢在64G。另外呢还想求一部瑞德的听书机，听书机啊， 听书就听评书用的，实际上不就是 MP3 播放吗？ 说谁有的话呢，请跟我联系一下啊。 啊， 15033879018，15033879018。 这位朋友呢想求一个熬粥用的锅，希望是全新的，就是坐火上烧煤气的那种，别太大，2-3个人用就行。电话是13671376473，13671376473。 应该是那种就是不锈钢的那种锅， 对， 是吧？ 对，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踏板摩托车一辆，要求有加油证。说7-8成新就可以了啊，电话是13021285191，13021285191。 摩托车要转的话，您可记着，那就是带牌转啊。这个如果是没有牌照，或者说您自己没有这个购买的这个资格的话，这是不能交易的啊。咱们还是守法是第一位的。 另外刚才有听众呢回馈了关于那个减肥的问题啊， 对， 我自己就是他网名叫我自己啊，他说我知道的北京按摩医院有专门的减肥门诊， 是 用的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针灸按摩一些中医的外治的方法治疗减肥，说您可以奔这家医院去问一问，叫做北京按摩医院啊。还有听众回复呢说想去医院减肥的朋友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注意饮食的习惯，早上早点吃饭，晚 上早 点 吃 饭，吃个8分饱，尽量素食，然后呢1小时之后出去跑步锻炼，说也可以上班的时候呢提前2站下车走到单位，然后少开车多骑自行车，长期坚持会有效果。行，反正但是对于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肥胖， 对 这个可能就用处只是比较少了，对于普通的我们保持体型啊锻炼身体啊减肥啊，这一招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啊。刚才有位听众住在这个到底念砖角楼念转角楼，他写的可是砖哈， 是 砖头的砖，有这么个地儿吗？ 有这个地儿，就在长安区，这个还是真是得只有咱们住在附近的这个居民朋友，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叫法，有可能人家管这就叫转角楼。 哦，但是这个字儿是那个 砖头的砖， 板砖的砖是吧？ 对， 我就念的是砖角楼啊。 对，在和平街那边。 行吧，反正就是那个地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专业大夫呢回复的关于前天有听众提出的那个关于失眠和湿疹的事儿啊。我找一下，在这里呢， 找到了。 刘钊大夫给我们回复的，他最近挺忙的，老是出差啊。 什么时候不忙了？ 这个逮着他也不太容易。来，我们听一下啊。 您说的睡眠障碍的问题呢，事实上我们一般把睡眠障碍呢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原发的睡眠障碍，它包括了入睡困难、多梦、

行，赶明儿我去那儿转转， 转转， 谢谢大家啊， 转点楼转转。 真是好多地儿都不知道，没去过啊。 对， 来，我们抓紧时间啊，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好，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厨房用品，叫单屉铝蒸锅、烧水壶和多功能电饭锅，还有四件套的玻璃碗、三件套的密封盒，所有东西都是全新的。有需要的联系13260296657 1326029665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阿迪的双肩背包一个，说我就买了也没用上，说是那个原装的啊，背后还有个护板，比较适合旅游啊、上山出去玩那个那种，30块钱，电话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呢，这是叫做苹果手机的原装耳机，是全新的，带包装盒，还有一个自拍杆，有需要的呢请下午6点或者中午联系，可以先加微信看看实物，他在公园附近啊，电话呢是15801543928 15801543928。 这位听众啊，有一个铝合金的2米5的梯子要转让，还有99成新的，说或者呢换一个小一点的。 哦，太大了。 对，家用的那个小的梯子也是行的啊。 是。是 如果是转的话呢，咱们可以商量啊。 嗯、 电话是13641385631 13641385631。 这位朋友呢，家里是有一个松下的万事全自动电子血压计，95成新，有原包装盒，携带方便，便于外出的时候监测血压。转让价呢是80块钱，联系电话呢是13240009269 13240009269。 这位听众呢有天津产的鹦鹉牌96贝斯手风琴，有8成新，说女儿用的，现在呢已经出国留学了。打算1500出手，在海淀区的玉渊潭南路附近，电话是13801323059、13801323059。 周一有人求120贝斯的手风琴， 这不够啊。 对，要不然您对付对付就来这个得了。 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呢，我们会请一位专业的洗衣机方面的专业人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哦、 那就明天再见， 再见。 羊奶呢，好多人呢已经是不陌生了，特别是陕西富平的羊奶，是作为基础奶源出口10多年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骄傲啊。而且呢，从营养来看，当中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总含量很高，无论是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适合喝羊奶。 嗯，经常听广播的朋友，对于陕西富平的一款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非常熟悉了。而且呢，是获得世界奶山羊发展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的，每次推荐都非常的火爆，今天呢也不例外。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享受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这个市价啊打3折，只要99块钱，每天一包呢能喝半个月。注意啊，这个瑞麟羊奶呢是每百克含钙量高达640毫克，强化钙质的，还是合理配比了益生菌、植物甾醇、硒元素的金钻系列，所以您广播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就非常的划算了。所以想尝试羊奶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99块钱一盒呢是半个月的量，那两盒就是198，能喝上一个月了。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不易受潮。大家对比一下平时买的奶，1-2百块钱一个月还是要的， 对， 不如呢来试试瑞麟羊奶，4007106108 4007106108，先订购送奶上门再来付款。对了啊，今天下单全月装的听众还有一个12件套的青花瓷餐具免费赠送， 哎、是 6个碗6个勺，漂亮大气，吃饭也很养眼。 嗯， 曾经是我们的明星赠品啊，过年的时候好多老顾客都成几套的在订购羊奶， 嗯， 就是希望呢把这个家里的餐具配齐， 嗯， 家里人多，青花瓷的也很好看。 嗯、 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一个月的羊奶再加上12件套的青花瓷套碗，一起只要198块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这款瑞麟羊奶是推荐多年的，口碑质量都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原价是258块钱一盒，今天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是99块钱，那么订购两盒呢就是198，